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阿尔法狼伴归途》今天在全国公映。影片的背景发生在20000年前的冰川时期，讲的是一位原始人类小男孩驯服一头狼的故事。从预告片来看，摄影非常恢宏大气，取景很美，突出表现的应该是人类与狼狗之间的情感。电影《传奇的诞生》今天上映，讲的是球王贝利的诞生。电影把着重点放在贝利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经历上，主打情感牌。贝利和父亲之间的亲情线做得很饱满，实实在在地把大人物当成小人物来拍，适合家长带着孩子观看。同样是传记类型的电影，李宗伟《败者为王》今天在全国公映。这是由马来西亚华裔导演马义腾执导，杨艳艳、李国煌等人主演的励志片。影片根据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的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他从大山脚的小镇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羽坛天王的励志故事。电影《道高一丈》今天在全国公映。影片由姜凯阳自编自导，聂远、谭凯等人主演，讲述了被警校开除的学生宋朝和警察刘海洋在警匪追逐、黑势力追杀的过程当中，揭露了一桩惊天的黑幕交易，最终水落石出、正义获胜的故事。谭卓、李治正主演的悬疑爱情电影《闻隐者》今天上映。电影由一个奇幻瑰丽、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接吻事件展开，展现了一段环环相扣、凄美奇异的悬念故事，并以此来歌颂爱的伟大存在。东方之韵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经典剧目进京展演展映活动正在举行，请听报道。 这次的舞台演出版由钱惠丽、方亚芬、张永梅等当代越剧表演艺术家担任指导，陈慧迪、杨廷娜、盛舒扬、吴群等一批上海越剧院的中生代优秀演员联袂演出。对于进京演出，上海越剧院院长梁红军介绍说， 我们今年在北京已经演了22场，从今年4月份在国家大剧院的《红楼梦》60周年开始，让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连演4场，是我们最年轻的这一批演员来演《红楼梦》，然后一票难求，这个确实出乎我们的想象。那同时之后我们包括今天的演出，还有小剧场，还有古戏楼版，我们在北京连续推出22场的演出，每一次的演出都受到观众们的这个追捧，也可得到各界肯定。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地方剧种，对于上海越剧院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 这次也是越剧《西厢记》舞台版和电影版同进京， 同时还有 3D 的电影版在北京也将不久就将首映。应该说电影就是这批名家钱惠丽、方亚芬这批名家拍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是想做到两个双平台同轨推出。

紧张，我更紧张。欢迎小南。 Hello， 江夏你好。 嗯，说到同行，嗯，接下来呢，大家就会听到，啊，咱俩就是飙播音腔就对了。 今天不飙播音腔。 对，今天我们要正常说话， 对对对对对， 聊聊向南的这本书《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 嗯。 更重要的是，我相信大家对于“人生最好的可能”这几个字有期待。但是也有疑问， 是 今天我们把大家的期待，希望大家可以留下来，好不好？同时呢，我们也请肖楠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些疑问。 好， 先开始跟我们说一下，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嗯，就是我昨天有了解咱的节目，里面提到一个核心的定位叫轻奢的生活，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是奢侈的生活呢？其实奢侈的生活，包括我说的人生最好的可能，其实就是奢侈的生活了。可是奢侈这个词现在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受众之中，可能大家都会有很多新的定义，它不像我们50、60这一代，70甚至啊，就是我们的父母辈或者我们的兄长姐妹辈，可能更多的还会受原生家庭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物质生活一些匮乏。那可能我们相对而言啊，至少在物质上会有一定的，不至于吃不饱饭啊，穿不暖，至于说房价呀，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可能我们很多人，包括受文化程度，包括开眼看世界的这种见识，可能每个人对生活的定义，对奢侈生活的定义，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我能买得起什么样的包包，我能这个吃得起什么样的一顿饭。更多的是我的心灵能否享受到一种自由，我人生到底有没有一些价值，我的情感到底是源于一场真爱还是将就的婚姻，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当下这个时代，尤其是现代社会之中，对奢侈更大的定义，或者是更难去抵达的一个理想的一个方向。 嗯， 所以这本书事实上呢，是我因为我其实是做高端人物访问的，这本书呢，是我把我做的这几年的这些节目中专访了将近1000位嘉宾，把其中我认为最能够代表我对生活，这种踏实的、专注的、努力的，然后呢，不畏千难万险，然后人生中可能遇到了很多孤独，遇到了坎坷，他们是怎么一步步靠着自己的智慧走过来的？怎么靠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寻求到了一生解决的办法，是一种努力的生活、诚实的生活、自由的生活、浪漫的生活的这么一群人的智慧。然后呢，我给他做了一个整理，然后当然也加入了我大量的观察以及我个人成长的一些历程故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说，我一直想说，我希望通过我的节目也好，我这本书也好，能够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一种每个人似乎都很急，都很忙，都在赶时间，都在赶欲望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之中呢，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安静静的看这么一本书，然后听到这么多人历经过这么多人生起伏的故事，但是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然后去发扬自己的天赋，接纳自己的残缺，能够知道人生的光明在哪里，同时在人生面对灰暗的时候不放弃，然后呢，有这么一群人，我们彼此陪伴，不孤独，然后最后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 嗯， 对， 是这样一本书。刚才向南从今天早上的遭遇开始慢慢啊由浅进深的开始给我们讲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刚才向南在说奢侈这个词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今天早上你骑着单车路过那一堵车的 人，对对，可能对那些车都是几千万的车或者几百万的车， 对，他们坐在车里看你，他们也觉得你的此刻的状态很奢侈，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好像跨越了时间嘛， 是 对对 是 是， 你超越了他们的时间， 对，江夏你这个说的特别好， 对， 对，就是相互观望， 对 对， 这个心态呢，也可以跟向南还有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大概在我2015年做节目，我们直播的初期也会遇到嘉宾，比方说堵在路上了，或者是嘉宾临时有一些小的状况，不管是迟到了一会儿，还是说前一天告诉我来不了，那个时候我都是非常焦虑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人生的那种可能性状态下，但是现在 像早上虽然我一直在问他报告方位、嗯、报告方位， 是， 但是我内心还是那个时候还是很踏实。 是， 哎，第一是我觉得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哎，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他可以包容我啊，理解我。另外呢，对于我自己的节目，此刻我的人生的状态更从容了。 是， 嗯，我是这么理解我自己 的。是 的。哎，回到向南今天要给我们推荐的他的新书《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里面，我看过一个介绍，就是里面其实为我们传递了12个故事， 对， 但是都是女性的故事， 对对， 这个会不会有一个特别的选择在里面？ 是的，因为其实这个我因为这次我真的是很感谢啊，也是我觉得我这次请了像王石啊、李开复啊、郎朗、黄晓明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周鸿祎、刘强东什么56位啊，各个领域上的这些大咖级别的人过来帮我，要么做宣传，要么推荐，要么写序。我真的很感动，但是呢，我这一次所有的在书中呈现的故事都是选择了女性，有两个原因。那于自私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这是我之前其实出过两本书了，但是都是学术类的，纯学术类的， 嗯， 理论性的书。那这一次呢是第一本呢市场型的书，所以呢，我其实是想致敬我妈妈，对。所以你说什么是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呢？我觉得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就是可能有很多是妈妈这个年龄级的，也可能大部分的人我相信是跟我差不多，跟咱差不多，甚至比咱更小的，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就是绝大多数啊，包括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我的学生95后左右的这一代人，当你跟他提到家庭、提到父母的时候，尤其是提到母亲的时候、妈妈的时候，所有人几乎都能洋溢着那种幸福和骄傲感。这是我觉得可能就是情这个字啊，亲情这个字真的是我们一生的注脚和港湾。那对于我而言也是一样的，我妈妈呢是一个我老家是山东威海，对，一个小县城啊。但是我觉得我妈妈是我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几乎专访了所有世界顶级的女性，几乎所有我都遇到过，但是我妈妈跟她们相比丝毫不逊色，真的是一个隐忍牺牲，为了所爱的人，为了我的爸爸，为了我的姥爷，为了家庭牺牲了所有，她也有梦想，也有才华，我记得我几岁的时候就跟着我妈妈去一起踏青写诗，她教我绝句，教我律诗，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性，也很漂亮，但是呢，在人生种种的过程之中吧，就是我相信，当我们这个儿女和父母深入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一生经历的，可能让我们感觉到人生真的是会有很多的苦难或者是不如意，但是我觉得女性真的是很伟大，我真的是觉得女性很伟大，她们一方面自己是美丽的生命，同时她们又在孕育生命，这种站在生命微妙的这种边界上去观望生命的态度，和我们男性真的是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这次呢，出于私心呢是致敬我的妈妈，出于公心呢，我是觉得女性真的是很伟大，她看待问题的视角也会很不同，很坚韧。所以呢，我选择了12位，比如说歌手韩红，那韩红呢，这个故事讲的可能会超出所有人的意料，我跟韩红呢是很好的朋友，我非常感谢韩红，她非常信任我。我们俩在聊这个故事之前啊，我们俩就聊了5个多小时，在微信上， 在正式的访谈开始之前， 对对对，我们俩就聊了5个多小时，然后聊到我们两个人隔着手机屏幕相顾无语。 我以为是隔着手机屏幕抱头痛哭， 相顾无语，泪流千行。 嗯， 倒没有痛哭，那种泪呀，它不是说是一种小情小绪上的泪，而是生命和生命之间彼此的信任、感触、人生的沉浮和欢喜。然后他一股脑都交代给了我，我也就是韩红这期的主题呢，叫做与生命和解的方式。 嗯 嗯。可能很多人听韩红都以为觉得，哎，韩红不就是那个很霸气啊，大姐大，甚至会有人说这个人蛮不讲理，自以为是， 会有一点傲的 傲气。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多人对他有很多的评价，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他的，

疑问或者是困惑，今天都可以到一直播或者是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跟我们互动，给肖楠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回到书的本身。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书展现了12位优秀的女性，但是肖楠作为主持人，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接触很优秀的人， 是 去访问他们。 对， 女性当然也会有很多。 对， 你大概是在多少的访谈嘉宾当中去筛选出来这12位，为什么是他们？ 我感觉你这个问题好得罪人。 就像那个合作部的男演员里面，你最喜欢哪一位？ 对，因为我确实是我真的是从100多个样本里面，就是我把我所有做过的访谈之中的比较顶尖的女性啊，做了一遍梳理。那我最后选择了这12个人的原因呢，有两个。不是说其他的嘉宾不好啊，就是说第一个呢，相对而言这12个人呢，于公呢是我很认可的领袖型人物啊，于私呢都是我很好的朋友。也就是说其实咱是同行，你了解，就是对一个人到底能够吃透到什么程度，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嘉宾的负责，也是对读者的负责。那我这次12个人有共同的特征，是我保证每个人都聊了24个小时以上。啊，就不间断的啊，所以呢，而且由于我们私交都很好，所以他们在我面前没有任何的遮掩。包括韩红，包括严炳燕，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严炳燕啊，就是被称为文艺片女王，对，文艺片女王。然后我一会儿再讲燕子的故事啊。那我想说的是，像他们呢，都会把他们这些内心生活、内心世界里面极其隐私和我都觉得不应该说给我听的故事啊，都告诉了我。就是完全把信任权交到了我手上。反而呢，我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啊，我会觉得有些话还不是适合在当下这个时间段让大众知道。所以是这样，他会有一个相互非常深刻的信任感。我呢也会告诉读者，就是说他不至于是说，比如说有一些嘉宾虽然特别顶级和特别优秀，但是我也只知道人家一个面相，可能也就短短的2-3个小时的交流，我感觉我也拿捏不准。所以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我这次选的这12个人呢，代表了12个人生方向。他一，比如说我和严笔燕讲的是关于代际和解。这个严笔燕呢，因为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严笔燕就是当年的留守儿童。他呢特别了不起，我为什么选择了他？大家，我以他和雅尼和王秀阳这3个人为点啊，大家自然就知道我选择的其实就是从爱情、事业、亲情、家庭和解、自我成长、宽恕，啊，生命残缺，正好是12个角度维持了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完整的人生状态。那严笔燕呢？她当年呢？可能年轻的观众真的是不知道啊，我们老了是吗？就是 不要这样。我们的受众里边知道严笔燕老师的应该是占大多数， 是吗？是吗？是吗？是吗？ 对，大家可以点个赞啊，给我们的、 okay. 对，告诉我们你们是认识严笔燕老师的。 那燕子呢？当年呢演《红十字方队》，这个对吧？也 太帅了， 对， 那个时候。 然后呢，甘十九妹。你还记得那个时代吗？甘十九妹，白眉大侠。 我是红十字方队那个时代 啊。好吧，那我比你老一些是吗？是这样子，真的是小时候是一代机。你想想，她特别了不起，她第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就拿了这个最佳女配、最佳新人奖，结果突然间啊，她可是比赵薇出道早很多。而且她当时是也算是，如果她有意有心走这条路，也不会就是。他当时那个火爆程度也真的是万人空巷，突然间这个女演员就没有了。 好像就没有消息了。 对，大家有留意吗？突然间这个女演员就没有了。8年，你知道她干嘛去了吗？她去陪她妈妈。她妈妈得了这个那个病名很长啊，就是一种晚期的病，但是呢老太太又特别生命意志特别坚强，所以其实医生说你只能活大概不到1年。那当时严炳业也没多想，他就认为他妈妈既然活不到1年，那他去陪他妈妈去了。结果没想到老太太这么能活，更没想到的是严炳业能够持续8年。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经历过的人才真正刻骨铭心的能够知道它的价值。我自认我是一个很孝顺的人，我每年带我爸妈出去旅行2次，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你让我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我都觉得特别难，真的很难。 尤其是一个女演员，一个漂亮的女演员，一个曾经在镁光灯上受万人瞩目的女演员，能够毅然决然地离开舞台八年，就为了和她妈妈陪伴她妈妈，我觉得太了不起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而更重要的是，严彼彦从小呢，由于上一代的动荡啊，他爸爸妈妈不得已把他送到了乡下。严秉业是颜回的第79代正传嫡孙，您知道吗？他的奶奶是也孔子的第74代正传嫡孙，如果我记得没清楚的话啊，所以他其实是颜回和孔子的正传后裔，所以真的是有基因的。那么他被送到了乡下他奶奶家，所以呢，他一直等到他上初中的时候才被爸爸妈妈接回来。他对他爸爸妈妈是有恨的啊，尤其对他妈妈是有怨的。他妈妈就是一个性格很刚强的人，他也是个性格很刚强的人，所以一个女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严彼彦，你想想那个年代啊，抽烟、纹身、谈恋爱，啊， 哎，我突然觉得《红十字方队》那个时候的他有一点本色出演的感觉， 对，他就是个女混混，你知道吧？ 很倔， 他就是个女混混，真的，对对对，那个时候 混那种感觉， 对，而且呢，他跟他妈每天就对着干。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班上一个男同学惹着他了，你知道燕子做了一件什么事吗？抄起一块板砖啪的打在那个男班长的头上，脑袋开了花。 这个在我们的书里都有真实的复述一遍是吗？ 没有没有，这个就是私下聊天我不敢写在书里面。 对，我说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 是是是，所以他跟他妈妈其实就是一场相互怨恨相互斗争成长过来的。直到他妈妈生病，直到他妈妈动手术的前一晚，他爸爸给燕子打了个电话，说燕子，你妈妈今晚要到手术，不一定能够成功。他说，哎呀，你不用听医生瞎说，哎，没事的，怎么怎么着。在之前他一直叫他妈妈阿姨，他不称呼他妈妈为妈妈，你知道吗？ 他可以知道这个代际之间的矛盾到底是 有多 深、嗯、 对，他叫阿姨，所以他不认为，他觉得，甚至他觉得走了也就走了呗， 对，那就有一种不是亲妈的感觉。 对，因为毕竟那么多年没有在一起，也可以理解他没有感情基础。 嗯， 但是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他突然间就起来了，就是就整个的一种条件反射，自然反射，他突然间意识到不行，他妈妈不能手术失败，他都不知道他妈妈是谁，为什么生了他，爱他吗？ 这些问题都没有问过，也不 知道答案，从来没有问过，从来没有交流过，他们俩就一交流就吵架。 嗯， 所以燕子就穿着拖鞋穿着睡衣就往医院跑，你知道吗？就疯了一样，然后见到医生抱着医生的大腿就问怎么样怎样怎样，结果医生就是好长时间的手术，然后医生说没问题了，救过来了。他自己的原话啊，他说他像一滩烂泥一样就瘫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地上，他突然间感谢上苍，感谢上苍，感谢上苍给了一个机会，让他跟他妈妈重新相识。然后在此后的八年，他就跟他妈妈开始每一天，妈妈，你为什么当时不要我了呢？你为什么要把我送到乡下？你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不接我回来？你为什么脾气那么不好？你为什么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 嗯， 你的初恋幸福吗？就越聊越深，你知道吗？越聊越深。你的人生有遗憾吗？你年轻是怎么过过来的呢？就是母女两个人就开始一层一层的这样抽丝剥茧。他突然间意识到了他妈妈当年的不得已和自己的魂裂和对他妈妈的亏欠。 嗯， 他妈妈内心更是对他有亏欠，所以母女两个人，你知道。然后呢，老太太生命特别顽强，其实这里又谈到了另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知道他妈妈走之前的时候啊，每次都跟他和他爸爸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这个我肯定能活过来。直到他妈妈走的时候呢，拆那个枕头，医院的枕头，哎，他发现枕头里面他妈妈竟然啊自己给自己写了很多的信条，他妈妈就是他从来都不知道的， 就藏在这个 枕头里 面， 那里面写着什么啊，二零零几年几月几号，我看电视上有个医生说他能治我这个病，哎呀，不知道他能不能救我一命。最后一条写的是哪天哪年哪月哪日，他说，燕子啊，妈妈不行了，妈妈撑不下去了，妈妈想走了。第二天他妈妈就走了。所以我其实这里想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每个人真的都有用。 我真的这件事情也打破了我很多的想法，就是可能当我们的亲人生病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呀我不想活了，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就是说生命只有自己可以放弃自己，无论他嘴上怎么说，尤其是我们的父母，他怕拖累你，尤其我们独生子女的家庭啊，他怕、他有很多的说法，他怕花钱，他怕怎样，他怕怎样，但是只要他自己不肯放弃，其实就难以放弃。他如果自己觉得要放弃了，他会一声不说的就走了。所以可能对于亲人和爱人而言，我们能够陪伴，能够，我们说生活最好的可能不仅仅是生的最好的可能，也包括死的最好的可能，离开的最好的可能，分手的最好的可能，可能对于这种可能来讲会更残忍，但是呢也真的是更需要智慧。我觉得我们作为爱的人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陪伴。 嗯， 就是陪伴。所以我觉得严炳燕真的很了不起，她在一个女演的，她在一个女演员的黄金八年选择了离开舞台的中央，去尽一个女儿的心和意，去完成父女之间、母女之间的一项双向和解，生命上的和解。你觉得他亏了吗？我一直问他，我说燕子你不想红吗？他可是八料影后啊，严炳燕是八料影后啊，谁知道呢？对吗？还是有人知道呢？他是有一群非常拥抱的粉丝，文艺，真正热爱文艺的人，但是相对而言可能确实是跟现在所谓的一线女星相比，就还是至少在商业上啊，或者曝光度上。但他跟我说，他说谁都想红，但是大家要明白红的目的是什么。如果说让我演一千部烂片最后特别红，和让我一辈子只演一部好电影不红，我肯定选第二个。对，所以你看他就是我选择的演艺圈的人的一个标杆啊，我选择的一种价值标准。 嗯， 对。 啼笑男角这个故事，我们的一直播上面有很多人留言，包括觉得说怎么去理解最好的可能、最好的人生啊，亏欠父母的太多了，没有办法去弥补，而且也不知道这个标准到底在哪里，还要感谢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要陪他们变老。你们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刚才听笑男讲严炳燕的故事， 对， 我再去回想，我观察他，确实当初的红十字方队也好，包括很多很热门的电视剧，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哇，长得好有个性， 是， 但仅仅就是这样了。那个时候的他，就是没有经过这八年之前的他，其实是有一点点浅和薄的啊。作为一个演员来说，他有点薄。我承认他有演技、技巧，但是确实在这个八年之后，就在这两年间，我又看过他的一些作品。 万箭穿心，你看过吗？ 我看过。 对对对。 当时我会很惊讶， 是， 我说哦。他又出来演戏了， 对， 因为我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我觉得肯定是一些家庭的原因，但是会有很多他也没有对外讲过啊，像跟笑男这样对话， 对， 剖析的这么深，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厚重了，他的不是只有浮于技巧了，他是有人生的积淀了。 我说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啊，并不是因为他是我朋友或怎样，因为我女性演员朋友也很多。我觉得严炳燕真的是中国，如果将来能够得奥斯卡影后的话，她绝对是为数不多的竞选者之一， 很有竞争力的一位女演员。 对对对对， 这也是我们说为什么会，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维度和标准去选择了在100多位女性的嘉宾里面选出了她们，不是说其他的不值得选择，而是我们笑男自己有自己的12个维度，希望在人生最好的可能这个概念里面去写出来的。 是的， 大家想要知道更多的这样感人的故事，刚才其实我们简单的只跟大家分析了，分享了韩红和严炳燕的故事，里面还有剩下的10个故事都很精彩，也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去阅读。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是笑男的新书。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876的直播时段不太够用了，我想说我们都是学传播的， 是， 我们知道传播一定会有受众，也就是我抵达的彼岸是哪里。 对， 这本书毕笑男的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当初写的时候你有想过我想要写给谁看？ 是两类人，我觉得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说其实这本书一开始我是不想出的，原因在于我没有信心，因为呢归根结底呢我觉得我是个读书人。所以我怕，就是如果作品我自己觉得拿不出手的话，我就觉得特别羞耻心，特别我是觉得很丢人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呢，我特别感谢的是徐晓和张元老师，这是两位，就是当年北岛啊 那一代的这个他们是同事啊，这一群人在我亲自帮我把关。那这本书呢，现在我觉得可能不是说多么好的作品，但是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对得起这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的，对的，是对得起的，还不错。那我当时想有两类人，一类呢是我发现我的发小，然后我身边的同龄人现在或多或少都陷入到了婚姻家庭职业种种的困境啊，开始由天真浪漫的年代开始步入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一个年代，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可是他们想去寻找一些智慧，或者是寻找一些可以给他们一些提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互联网这么大，资料这么多，突然间发现泡沫性的鸡汤性的东西太多。 嗯， 对，我觉得这本书呢它不鸡汤，它只有陪伴和温暖两个作用，撑死呢它会给你一点方法论，反正他们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这次选的这十二个人物和我观察的这么多的视角，全都是自己身心经历过的痛，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走出来的。那所以呢，如果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方法那就很好。第二个呢，就是说在社会上25岁到45岁的这些已经进入职场中的人，在人生过程中开始遇到了种种的问题，我觉得这本书应该是你一个比较好的陪伴，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嗯， 对， 这两类也是你当初写书的时候选择这些嘉宾的故事的时候的一个初衷。 对， 嗯，今天的时间不太够了，但是呢，每一次跟嘉宾聊到最后，我都会说，很多的事情只有我们自己去看， 是 去感受， 是 属于你的那份感受出来了之后， 是 再去回听我们的节目，回想这本书，大家才会觉得哦，这是人生最好的可能。 对， 借用。向南自己写过一篇文章，我大概背不出原文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结束今天的节目。 是 说与其说这十二个故事是面对的十二个嘉宾， 对， 不如说是十二位人生导师。 对， 与其说是十二个故事， 对 啊，不如说是给了我们十二段人生的经历。 是， 哎，值得每一个人去参考一下。 是 啊，也去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非常感谢我们的青年作家青年写者毕向南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推荐他的新书活出人生最好的可能。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没有节目，周一见。 好，再见。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 谁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别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就放爱情一个假期，流浪到巴黎， 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